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是值传递、引用传递或者其他 Python 里参数是如何传递的。在前面的第一大章节当中，我们一起学习了 Python 的函数基础及其应用。那我们大致明白了，所谓的传参就是把一些参数从一个函数传递到另一个函数，从而使其执行相应的任务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参数传递的底层是如何工作的，原理又是怎样的呢？在实际工作当中啊，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场景，写完了代码一测试，发现结果和自己期望的不太一样，于是开始一层层的 debug， 花了很多时间，可到最后才发现是传参过程中数据结构的改变导致了程序的出错。比如我将一个列表作为参数传入另一个函数，期望列表在函数运行结束后不变，但是往往事与愿违，由于某些操作它的值改变了，那就很有可能带来后续程序一系列的错误。因此了解 Python 中参数的传递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这往往能让我们写代码时少犯错误，提高效率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下 Python 中参数是如何传递的。因为文章中包含大量的代码块，听音频的同学建议打开文稿同步学习，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。接下来进入正题。如果你接触过其他的编程语言，比如 C、C++， 很容易就想到常见的参数传递有两种，值传递和引用传递。所谓值传递，通常就是拷贝参数的值，然后传递给函数里的新变量，这样原变量和新变量之间互相独立，互不影响。比如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段 C++ 代码，这里的 swap 函数把 A 和 B 的值拷贝给了 X 和 Y， 然后再交换 X 和 Y 的值，这样一来 X 和 Y 的值发生了改变，但是 A 和 B 不受其影响，所以值不变。这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值传递。所谓引用传递，通常是把参数的引用传给新的变量，这样原变量和新变量就会指向同一块内存地址，如果改变了其中任何一个变量的值，那么另外一个变量也会相应的随之改变。还是拿我们刚刚讲到的 C++ 代码为例，上述例子中的 swap 函数如果改成下面的形式，声明引用例行的参数变量，那么输出的便是另一个结果。原变量 A 和 B 的值被交换了，因为引用传递使得 A 和 X、B 和 Y 一模一样，对 X 和 Y 的任何改变必然导致了 A 和 B 的相应改变。不过这是 C++ 语言中的特点，那么 Python 中参数传递到底是如何进行的呢？它们到底属于值传递、引用传递还是其他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Python 变量和赋值的基本原理。我们首先来看下面的 Python 代码示例，这里首先将一赋值于 A， 即 A 指向了一这个对象，这里我画了一个流程图，你可以参考一下。接着 B 等于 A 则表示让变量 B 也同时指向一这个对象，这里要注意Python 里的对象可以被多个变量所指向或引用。最后执行 A 等于 A 加1。需要注意的是 Python 的数据类型，例如整形、字符串等等，是不可变的，所以 A 等于 A 加1并不是让 A 的值增加1，而是表示重新创建了一个新的值为2的对象，并让 A 指向它，但是 B 仍然不变，仍然指向1这个对象。因此最后的结果是 A 的值变成了2，而 B 的值不变，仍然是1。通过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，这里的 A 和 B 开始只是两个指向同一个对象的变量而已，或者你也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同一个对象的两个名字。简单的赋值 B 等于 A 并不表示重新创建了新对象，只是让同一个对象被多个变量指向或引用。同时指向同一个对象也并不意味着两个变量就被绑到了一起，如果你给其中的一个变量重新赋值，并不会影响其他变量的值。明白了这个基本的变量赋值例子，我们再来看一个列表的例子。同样的，我们首先让列表 L1 和 L2 同时指向了123这个对象，由于列表是可变的，所以 L1.append4 不会创建新的列表，只是在原列表的末尾插入了元素4，变成1234， 由于 L1 和 L2 同时指向这个列表，所以列表的变化会同时反映在 L1 和 L2 这两个变量上，那么 L1 和 L2 的值就同时变为了1,2,3,4。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 Python 里的变量可以被删除，但是对象无法被删除。比如下面的代码 delete L 删除了 L 这个变量，从此以后你无法访问 L， 但是对象1,2,3 仍然存在。 Python 程序运行时，其自带的垃圾回收系统会跟踪每个对象的引用，如果123除了 L 外还在其他地方被引用，那就不会被回收，反之则会被回收。由此可见，在 Python 中，变量的赋值只是表示让变量指向了某个对象，并不表示拷贝对象给变量，而一个对象可以被多个变量所指向。可变对象如列表、字典、集合等等的改变会影响所有指向该对象的变量。对于不可变对象如字符串、整形、元组等等，所有指向该对象的变量的值总是一样的，也不会改变。但是通过某些操作更新不可变对象的值的时候，会返回一个新的对象。变量可以被删除，但是对象无法被删除。从上述 Python 变量的命名与赋值的原理讲解当中，那相信你可以举一反三，大概猜出 Python 函数中参数是如何传递的了吧。这里首先引用 Python 官方文档中的一段说明，我放在了文章当中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准确的说， Python 的参数传递是赋值传递，或者叫做对象的引用传递。 Python 里所有的数据类型都是对象，所以参数传递时只是让新变量与原变量指向相同的对象而已，并不存在值传递或是引用传递一说。比如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，这里的参数传递是变量 A 和 B 同时指向了1这个对象，但当我们执行到 B 等于2时，系统会重新创建一个值为2的新对象，并让 B 指向它，而 A 仍然指向1这个对象，所以 A 的值不变，仍然为1。那么对于上述例子的情况，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改变 A 的值了呢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我们只需稍作改变，让函数返回新变量赋值给 A， 这样 A 就指向了一个新的值为2的对象， A 的值也因此变为2。不过当可变对象当作参数传入函数里的时候，改变可变对象的值就会影响所有指向它的变量。比如下面的例子，这里 L1 和 L2 先是同时指向值为123的列表，不过由于列表可变，执行 append 函数对其末尾加入新元素4时，变量 L1 和 L2 的值也都随之改变了。但是下面这个例子看似都是给列表增加了一个新元素，但却得到了明显不同的结果。为什么 L1 仍然是123而不是1234呢？要注意这里 L2 等于 L2 加4，表示创建了一个末尾加入元素4的新列表，并让 L2 指向这个新的对象，这个过程与 L1 无关，因此 L1 的值不变。当然同样的，如果要改变 L1 的值，我们就得让上述函数返回一个新列表，再赋予 L1 即可。这里你尤其要记住的是改变变量和重新赋值的区别。 MyFunc3 中单纯的改变了对象的值，因此函数返回后所有指向该对象的变量都会被改变，但 MyFunc4 中则创建了新的对象，并赋值给一个本地变量，因此原变量仍然不变。至于 MyFunc3 和 MyFunc5 的用法，两者虽然写法不同，但实现的功能一致。不过在实际工作应用当中，我们往往倾向于类似 MyFunc5 的写法，添加返回语句，这样更简洁明了，不易出错。到此呢，我来总结一下，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 Python 的变量及其赋值的基本原理，并且解释了 Python 中参数是如何传递的。和其他语言不同的是， Python 中参数的传递既不是值传递，也不是引用传递，而是赋值传递，或者叫对象的引用传递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赋值或对象的引用传递不是指向一个具体的内存地址，而是指向一个具体的对象。如果对象是可变的，当其改变时，所有指向这个对象的变量都会改变。如果对象不可变，简单的赋值只能改变其中一个变量的值，其余变量则不受影响。那清楚了这一点之后呢， 如果你想通过一个函数来改变某个变量的值，通常有两种方法。一种是直接将可变数据类型当作参数传入，直接在其上修改。第二种则是创建一个新变量来保存修改后的值，然后将其返回给原变量。在实际工作当中，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后者，因为其表达清晰明了，不易出错。最后我为你留下了两道思考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下面的代码中 L1、L2 和 L3 都指向同一个对象吗？第二个问题，下面的代码中打印 D 最后的输出是什么呢？欢迎留言和我分享，也欢迎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、朋友，我们一起在交流。